建辉纸业恭祝全市人民万事胜意，兔年鸿福吉祥。建辉纸业，绿色发展，智能制造，精细管理，前瞻布局，大道为德，心辉致远。